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28集，老李感觉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，他差点要吐出来，但他赶紧忍住了。地底人看着这三具尸体，纷纷吞了口口水。 三个人类玩家，可惜死了，肉都不新鲜了。 不新鲜你别吃，我是第一个看到的，我要先吃。 不过多时，一哄而上的地底人把三具尸体从屋檐上扯了下来，他们拔了这三个人的四肢，嘎吱嘎吱地咬着。老李反胃地走到一旁不去看。眼镜男本想上去检查尸体，但他看着被吞食的尸体脸色微白，还是转身离开。老李难受地说， 队长，你不想吐吗？ 眼镜男不说话，继续往前走。等离开了这条街，来到一条偏僻的巷子，眼镜男一口全部吐了出来，老李也吐了一通，吐到最后只剩下酸水。老李怒道， 操，那些地底人要杀就杀，要吃就吃，为什么还要把人的肚子剖开来，把人悬在那上面示众？这些地底人只是长得像人，他们根本不是人，都是怪物。 不是地底人。老李一愣， 什么？ 眼镜男抹了抹嘴巴，眯起眼睛。我早就发现，地底人虽然和怪物一样吃人类，但是他们很少主动攻击人类，尤其是现在，我们是参与游戏的玩家，我们五个人在王国都城里遇到了很多地底人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我们的身份，还主动攻击我们。老李说， 队长，你的意思是？ 是玩家杀了他们。第四天中午12点，地底人王国，火辣辣的太阳高高悬挂在空中，唐默站在废弃小楼的窗边，抬头看着这轮刺眼的太阳，一道清亮的铜声在他的耳边响起， 叮咚，开启来自名侦探的笔试。 一道绿色的光线从太阳的中心射了出来，分成18份射向大地，这道光飞得极快，以唐默的动态视力也无法看清其他16道光线射向了什么地方，明显是黑塔在隐藏其他玩家身处的位置。唐默转头问道， 你看清了吗？ 傅文铎说，没有。两人不再多说，两道绿光射进了他们所在的废弃小楼，其中两道光线射向了关着怪物的笼子里，里面传来一阵呜咽声。2天过去了，那两个玩家已经被怪物玩得筋疲力尽，连喊都喊不出来，只能痛苦地哼哼，根本没力气去看所谓的来自名侦探的笔试提示。飞向笼子里的两道绿光还没进去，就被唐默和傅文铎抓住。唐默低头看着这道飞到自己掌心的绿光，他仔细观察了片刻，抬起头与傅文铎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接着两人一起打开这道绿光，霎时间两道绿光飞到了两人的头顶，笼罩在他们的脑袋上。唐默心中一愣，他看着傅文铎头顶绿光的模样，隐隐觉察到有哪里不对，他还没意识到不对之处，很快一幅地图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。地图中心有一颗绿色的爱心，画的地方正是唐默二人此刻所在的废弃小楼。一行小字慢慢的在地图旁浮现出来， 道具来自名侦探的笔试，拥有者王英贵，品质5，等级5，攻击力5，功能显示马戏团大怪物所在的位置，限制一次性道具只显示3秒，随即地图消失， 请玩家仔细记住详细位置，备注没付出就想得到信息，小样儿，要想日子过得去就得头上带点绿。 三秒后，唐默和傅文铎头顶的绿光消失。唐默看向傅文铎，准备好了吗？傅文铎似乎还沉浸在自己刚才被迫绿了的事实里，没有回答。唐默又问，唐吉。傅文铎抬头看他，好。唐默握紧手指，勾起唇角，他将自己的面罩带回去，笑着说，那就按照我们的计划来，唐吉，三个小时后见。下一刻，两人化作一道流光，分成两头消失在屋子里。屋子的中央，一座硕大的笼子静静地矗立在原地，无人过问。来自名侦探的笔试在第四天中午12点准时飞到了所有幸存的黑塔一层玩家的手中。码头旁的木头小屋里，这支五人小队也全部拿到了自己的道具。他们打开绿光，看到地图上的标志后，齐齐抬头。眼镜男说，走。五道身影快速地穿过人群，离开码头，奔向那座废弃的小屋。12点02分，眼镜男第一个抵达，他藏身在一颗大石头后，看着100米外的那座小楼，他伸出手挡住了自己的队友，压低声音， 果然是在一条石头路的附近，可惜我们并没有查到这里。现在还存活的玩家应该有18人，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 A 先生 B 先生，还有其他玩家。 年轻女人小声说， 队长，我的异能比较适合侦查环境，我去查看附近有没有其他玩家。 眼镜男说， 好，小心。 话音落下，林毅身形一动，消失在大石头后，只剩下四个人。眼镜男盯着那栋小楼，三秒后他说， 里面没有动静，我们离这栋楼还算近，赶过来的速度也够快，其他玩家可能还没到。小陈、老李，你们在这里守着，浩哥，我们换个位置。 小陈诧异地说， 队长，为什么要换位置啊？ 防止被一网打尽。 眼镜男快速说完，他和中年男人便起身离开。这支五人小队分为三组，两人在远处埋伏，两人悄悄靠近小楼。一身黑衣的林毅以极快的速度穿越楼房。地底人王国的房子大多矮小破旧，每家之间贴得极近，在这种中午时刻，太阳火辣刺眼，懒惰的地底人都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林毅路过很多房子，听到窗户里传来地底人震耳欲聋的呼噜声，他身形矫健，几乎化作一道黑影，很快就离开了小楼范围，在周围搜索起来。他脚步很轻，动作很快，快得让人都看不清他的动作，一下子就跑出了数公里的范围。忽然，他的左前方出现了三个人，林毅转身跑进一条巷子，藏在漆黑的巷子里。他偷偷地盯着那三人，这三人走得很快，身上穿着地底人王国的衣服，他们看似在随便的走路，并没有刻意往某个方向赶，可是他们的手紧紧握着自己的武器，眼神提防地看着四周。快看到小巷了，林毅脚步一退，后背紧贴在墙上。三人没有注意到他，继续往前走。林毅松了口气，三人走后，他悄悄地走出巷子。 三个人，还有十个人，至少还有两支队伍。 话音刚落，他再次消失在巷子里，再往其他方向寻找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中午一点，距离黑塔发布怪物位置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，终于有玩家按捺不住了。两道身影嗖的一声穿过花丛，飞进废弃小楼。浩哥心中一愣，他抬起上半身想要赶紧跟上去，眼镜男一把按住他， 别动，这是第一批人，他们是两个人，很可能还安排了队友在外面策应，不能大意。 浩哥点点头，两人又趴在草丛里不再动弹。果不其然，当这两人跑进去后， 又是一道身影窜了进去，小楼里随即传来打斗声，那声音很轻，眼镜男闭着眼睛将耳朵贴在地上才能听到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道骂娘声才在小楼里传出。 操，不在这里，来晚了，怪物已经被 A 先生 B 先生挪走了。 眼镜男一愣，浩哥奇怪地说， 我们的码头到这里就几公里，我们过来只花了两分钟，还特意按照队长你说的从不同的石头路过来，唯独可能把怪物送离小楼的 B 先生。难道那个 B 先生速度就这么快，两分钟他就把怪物送走了？ 眼镜男眉头紧皱，他不说话，他的队员就全部不会动。无论是不知道有没有回来的林毅，还是趴在远处的老李、小陈。沉思片刻，眼镜男说， 别急，我们再等等。 一分钟后，三道身影从小楼内飞出。又等了五分钟，眼镜男和浩哥才站起来，以最快的速度跑进小楼。他们进入小楼后，发现地上全是血迹，两人摸了一下，还没凝固，看来这血就是刚才那三人留下的。前面两人应该是同一个队伍的，后面那个是另外一支队伍的，他们三个人在这里发生了战斗。眼镜男分析说， 战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，最后进来的那个人实力必然比较高，才敢一个人独自进来。不过很可惜，他们都没在这里找到怪物，也没碰到 A 先生 B 先生。 这里不宜久留，队长我们也走。 等一等， 眼镜男皱紧眉头，他的目光在这栋荒废破旧的小楼里晃悠起来。 这里太近，我们跑过来只花了两分钟，而且通往这栋楼的石头路一共就四条，我们五个人已经把这四条路都堵死了。 B 先生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把怪物运出去的？他的车不见了，但是笼子还在。他留下了笼子。 浩哥也奇怪地说， 他为什么要换一个笼子？是因为笼子不好拿，还是因为其他？ 眼镜男突然说，我们也来找找。 队长， 五成可能性 B 先生已经把怪物运走，但我相信我们的速度，两分钟堵住每一条路，却始终没堵到 B 先生和他的车，所以还有五成可能性，他根本没把怪物运走，那只怪物还在这里，就藏在某个地方。 正在这时，一道微弱的撞击声传来，眼镜男和浩哥立即闭上嘴，仔细地听着这动静。一分钟后，又是一道很轻的碰撞声，眼镜男立刻转头看向浩哥，两人点点头，浩哥突然飞出窗子，落在了小楼的院子里。眼镜男的手中出现了一张银色的扑克牌，他藏身在小楼的二层，躲在黑暗里，没有出去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